养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郭达和蔡明是小品舞台上的一对老搭档，由于两个人长期的默契合作，曾经有不少人都误以为郭达和蔡明是一对夫妻，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我们就跟您来上一次甜蜜欢乐游，来聊一聊小品舞台上经常饰演夫妻的演员们之间的故事。从小品《岳阳电话》当中那一对儿思念儿子的老年夫妇，到小品《球迷》当中的一对儿为足球痴狂的中年夫妻，郭达和蔡明在小品中扮演的每一对儿夫妻形象都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除了这些形象之外，郭达和蔡明还在2001年的央视春晚中扮演过一对戏迷夫妻，那段小品的名字叫做《红娘》。不过当人们在春晚的前夕通过媒体得知郭达蔡明要上演这个作品的时候，很多的观众都比较担心，毕竟京剧艺术博大精深，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但是正式演出的时候，郭达和蔡明无论是唱腔还是念白都显得很专业。哎，你要问了，为什么呀？之所以表演得如此到位，还是跟两位演员的自身功力和自身的修养有着很大关系。蔡明那本身就是一多面手，唱歌和唱戏都十分在行，那是练过的。而西北汉子郭达本身就唱了一手好秦腔，再经过专业老师的一番点拨，所以这演出效果自然是没得说啊。下面呢，再来欣赏这段郭达、蔡明和刘小梅以及刘桂娟合作表演的小品《红娘》。 老师， 老师， 老师， 哎，来了，哎，来了，来了， 哎呦，老师好，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是吗？ 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真的？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哎呀，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逛财！ 哎，谁演崔莺莺啊？ 对啊，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太好了！ 你小师妹是谁呀？ 对呀， 白雪梅。 白雪梅， 她演崔莺莺。 对呀。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 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 对呀。 这怎么了？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冤家仇人。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救命恩人。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那是初恋情人。哎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对吗？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那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哎 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什么？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哎呦， 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它飘也是白飘嘛。 我告诉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师姐， 彩旗来了啊。 你好， 彩旗。你好， 彩旗。 雪梅你好。 啊，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一点都没变。哎呦， 我没什么想法。 哎，你说什么？ 他在背台词呢。哎， 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你有这句台词儿啊？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哎，你问老张。老师，拍戏吧。 好，你们穿上服装。 哎，好的， 大伙准备啊。乐队，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一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她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听清了。 哎，红娘。 哎， 听清了，听清了。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好，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 漂亮。预备。 哎，好了，来了。 是 啊，凤鸟小姐女 正在太湖食堂。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 那我就躲在你的后面。 真不要脸。 说什么呢你？ 我说真不好演。 好演呢、下面叫板该唱了。炸台叫张生，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来，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 排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哎，我规矩点。 炸台 不许给他留电话。 那我给他留呼机。 炸台 留呼机。 你有完没有啊？ 完了， 往下走。 一会儿你跟他拍戏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雪梅来。 啊，相公。 啊，小姐。 啊，老公。 干什么呢你？ 我这学习眉目传情呢。 哎呦，张 两口子在跟红娘眉目传情，你以为那张生包大奶呢？ 就是，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不熟啊？成，咱唱下一折。 哎，好嘞。 红娘里面的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对呀、啊， 我怎么那么贱呢？ 又说什么呢？ 我是我心甘情愿呢。 对对 对, 对, 对，哎， 这就对了。 哎，我容易吗我？ 红娘领着莺莺上场。 哎，小姐，什么词儿啊？ 小姐，你别害臊啊！ 小姐，你不害臊， 你不害臊， 你不害臊， 你不害臊， 你不害臊， 你不害臊，你怎么干起来了？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小姐，你不， 你别， 你别， 哎， 你别不害臊，你看他说什么呀？这是张相公开门。 小姐，哎呀，你掐我干什么你？ 你忘了？ 我有什么想法呀？ 想法、 啊、 就是吧，他见到你以后没什么想法，他没有想法我干什么来临呀、啊、你非得让他对你有想法吗？真是， 我就知道他没有好心。 什么呀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疑神疑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 哎呀，我已经被脏习惯了。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你 老师，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保证。 嗯， 下边张生跟莺莺可就该见面了。 见面以后呢？ 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插。那我呢？ 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 都是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已是称心如愿。 明白了吗？ 傻子也明白啊。 行吗？ 哎， 行。 见他二人将门关上， 高兴。 红娘，这简直就是一坛子红醋。走吧， 干嘛？ 该谢幕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就是甜蜜欢乐游，来为您讲述的是小品舞台上经常饰演夫妻的演员们之间的故事。要说起这郭达和蔡明在小品舞台上塑造的最经典的夫妻形象，还要算在2005年春晚上的那段浪漫的事。郭达和蔡明在这个小品中扮演了一对生活当中失去了浪漫的中年夫妻，可以说这个小品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欢声笑语，还多了一份感动和思考。郭达和蔡明表演的这个小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观众们的一致共鸣，其实原因很明显，因为同是中年人又各自拥有幸福家庭的他们，在舞台上可以说流露出的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真情实感。他和自己生活当中的自己是在一一的相印证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感人嘛。下面呢，来欣赏郭达、蔡明、韩颖和于恒合作表演的小品《浪漫的事》。 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什么就是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回家再说不爱我。 对呀、 啊。嗯。 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告诉什么呀？ 你爱我。 你没事吧你？ 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什么时候初恋的？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了。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家玩来，然后呢你说想跟我好，然后 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回家不行，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哎呦， 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干嘛我先进去啊？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 回来了， 阿姨， 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您还不认识我吧？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我是明明。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 哎，我看他病得不轻。哎、 我知道。 不行就上医院。哎，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这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 哎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 哎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 呀，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给抓住了。 哎、那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你这会儿没事吧？ 没事啊。 抓手。 哎，那我接这茬干嘛的？是我这是。 抓手啊。 我抓了呀。 你抓了吗？ 早抓了呀。 你哪儿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我抱了吗？ 抱了。 啊，行，就算抱了，算抱了。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抱一下。抱 在这儿呢。 我不要这个， 这是当天的报， 他要过去的。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你讲 那个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哎，你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 明明， 哎， 我爱你， 怎么那么恶心呢？ 你来看，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不恶心，咱接着说，来，接着说。 明明， 哎，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嗯，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讨厌，说什么呢？ 好，不说，咱不要孩子。 妈， 那， 不要孩子，这孩子到哪儿来的？ 刚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谁说不要你了？ 我爸说的。 我哪说了我？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不是，儿子，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啊。 对，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我来帮你们俩回忆啊。你们俩结婚以前呢？啊，还真记不住了。 这，我写这个。 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哄哄孩子，快使用双截棍， 双截棍，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双截棍哄哄发挥。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天一儿子。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 嗯，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梦想。 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喇叭也不太响喽，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了呢。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蔡明、韩颖和于恒表演的小品《浪漫的事》。郭达和蔡明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上取得这样的成绩，获得如此多的认可，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各自家中的贤内助，也就是郭达的妻子吴芳和蔡明的丈夫丁秋兴。郭达和蔡明都为自己能有如此体贴自己的另一半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骄傲，所以一有时间，他们都会回到各自的家中，主动承担家务，让自己的爱人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作为一个演员的妻子和丈夫，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在郭达和蔡明的心中，全家大小其乐融融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最浪漫最温馨的事情。好了，下面呢，那为您送上的是赵咏华带来的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啊，一听就会让人回想起很多的往事。好了，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我再来跟您聊一聊另外一对小品舞台上的真夫妻之间的故事。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我们。